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王伟立，新木影院创办人，为盲人朋友讲解电影300多部，曾经是中科院科研人员，2003年开始全职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希望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同时，照亮明眼人内心的盲点。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伟立。新木影院，新是用心的心，木就是眼睛的意思。我想它的含义就是通过对电影的现场讲述，在盲人们心中达到视听合一的效果。那王伟立是怎么给盲人朋友们讲电影的呢？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电影开始了，喜马拉雅山的余脉有一座叫喀拉昆仑山，其最高峰叫K2 峰，是世界的第二高峰，8611米，气候恶劣，地势多变，至今登山成功者很少。很多人把它视为人生的目标，皮特兄妹及其父亲都是登山好手，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他们目睹了父亲为救兄妹二人而割断绳子掉下山崖。为此 Peter 一直得不到妹妹安妮的原谅。几年后，安妮随登山队来到 K2 峰，但被雪崩困在山上，情况危急。为了营救行动， Peter 再次披挂上阵，创造了挑战极限的奇迹。片名垂直极限。黑起，画面跟着一只飞鸟的影子在地面上迅速前移，一丛丛的绿草已经被阳光晒得焦黄。这里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但却鬼斧神工地留下了许多像高楼大厦一样的高山，这些高山就像刀切斧劈一样的笔直，远远望去像一个个立在地面上的丰碑。一只苍鹰在空中翱翔，不时地扇动着翅膀。画面推向几座山崖，山石是红色的，苍蝇扇动着翅膀飞向那几座山崖，歌声就从那里传出来。唱歌的是个女孩，叫安妮，镜头向左边摇过来，这是一个拿着相机的小伙子，挂在岩壁上，他叫 Peter， 是安妮的哥哥。 这歌叫《至极限》， 哪一年的？ 安妮抬头看着哥哥， Peter 拍了一张照片， 是1975年飞鹰乐队唱的， 然后把相机挂在腰间。妹妹的问题没有难住哥哥。 王老师，您讲的这部电影叫垂直极限哈，虽然说没有画面，但是通过您的讲述，我脑子里真的有了很鲜活的画面。那我知道您曾经是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啊。 对对，原来是做科技摄影。 科技摄影 是。 后来怎么就做了新木影院呢？ 那个时候不是90年代末、嗯、啊，那个时候不都讲究下海吗？经商啊。 嗯。 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下海了。 这个下海您选这项目好像 是这样的， 不挣钱呢。 下海了以后不是直接就选了这个 哦、 那是那个时候还在做生意啊，做工程什么的、后来呢是有了点钱了，正好我爱人呢就是郑老师，他想做一个电视栏目，他说干嘛不弄一个这个残疾人的这个生活故事啊。因为什么呢，他是在这里面受到他一个残障同学的影响 啊。 这个同学呢他是双腿小儿麻痹，是靠双手上楼梯的，无动力下，只要到教室上课他就得用双手撑着楼梯，然后挪着屁股一层一层的上。那时候他想放弃不想上，就这因为这个同学才使他学了8年把这个北大的心理学的这个文凭拿到了 啊、等于您夫人要不是有这个同学的激励可能就放弃了 啊、他就没想到做跟残疾人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的傻妹妹啊，她就智力障碍。 您亲妹妹吗？ 亲妹妹，从小一起长大的。郑老师呢也会对她有些动容，所以再加上她这个同学对她的这些激励，她就觉得他们的故事一定会很好，然后呢试着拍点样片啊，片子还挺好。到了2002年去教育台去这个送审片子，一下子就通过了。这样呢就是2003年就开播了，拍了一年。2003年这一年拍他们的这个生活故事，比如视觉障碍的、精神障碍的、肢体障碍的、听力障碍的，这一年下来以后呢就对这个群体整体上就比较了解了，就放不下了。到了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就是制作经费已经没有了，因为你拿自己的钱做你肯定做不了很长时间，坚持一年就已经不错了、 之前那一年全都是花自个儿钱做的、 是只能停播放弃。但是这么些残疾朋友你放弃不了。 您就是因为放不下这些盲人朋友，然后又带着他们做了几年广播节目，因为毕竟广播节目的成本相对要低一些，而且广播这种形态也是还是挺适合盲人朋友的。但是这个事情也没有能做得太长。 2003年2004年那时候大家对于公益的理解，对于你做一个残疾人的电视栏目和一个盲人的广播栏目，那个时候大家都就觉得啊有点新鲜而已啊，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社会的一种包容的啊一种共享，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观念还没有到，那时候没有。到了2006年2007年2008年这几年开始有一些社会捐助了，知道 等于前些年把您之前下海挣那点钱 啊对 都花光了， 对，而且还负债 还欠钱 啊、对对对， 那图什么呀？ 就是图一个把这个事儿，你把它做明白吧，你别半半拉的就扔在那儿了。这些盲人朋友还在这张嘴等着，怎么了？没事了，完了，结束了，是吧？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在科研单位的工作的人，我想我起码有这样的心态，就是说有专业素养。你希望做一件新的事情，你也希望把它做专业了，所以就希望把这事儿做明白。做广播我觉得我没做明白，但是让我明白的东西是什么，让我建立了视觉讲述，它缺的就是视觉，那我为它补充视觉。当我为它补充视觉的时候，社会的常态就会经常在他的生活当中出现，他就会因为对这些常态的这种认同和接纳，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人而不是一个盲人。 所以不是我们想的就是给他们讲述一下电影画面让他们脑补一下他们视力看不到的这一部分那么简单、 对，这是好几个层面的问题。开始我并没想那么多我想就是分享电影，然后让他们了解视觉，多站在社会人的角度。因为我不认为这个盲人朋友或者是残疾人朋友他们去搞他们自己圈内的文化，他跟这个社会不是割裂的，他不是另一类人，我们用的同一个法律，同一个道德标准，同一个这个人格价值和价值观，我们不能建立双重标准。那在这个基础上，我想这个世界也都是一样的。 对， 那么我们就让他回到这个社会生活来，而不是边缘化。 它不是自成一体，你们自己玩你们自己的。 对了对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有人在弄什么残疾人文化。这一弄残疾人文化，我就觉得就不正常了。你没有在一个标准上去参与社会，那你这里边就有一定的歧视性。这种歧视性呢是当时并不被社会接纳的。 大家还觉得我们是为你们好，照顾你们， 爱心照顾你们、嗯、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观念就不能够跟国际接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在给他讲电影的时候，后来忽然发现，哇，这个讲电影让他了解这个社会了，他对社会的各种现象他就能认同，在认同的前提下他就能直接参与进来了。好了，那电影的讲述从不能看到看，使他能变成一个观众而不是个听众，可以在一部电影里边讲述一个人生， 嗯， 也可以讲述一个国王的故事，一个乞丐的故事，一个战争的历史啊，一个群体的故事，科技的啊，医疗的各个方面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我们把这种没有被他们看到认同的那些个社会的常态被接受到。 嗯， 那这样一来的话，那他就彻底改变了。他改变的是什么呢？因为听觉给他带来的是无限的问号， 嗯， 都是不确定。然而伴随声音的时候，你同时把这些视觉呈现的时候，一下子就变成什么？视听一体了。那视听一体和听觉依赖，那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了。所以他一下子就走进电影了。 当时自己讲的第一部电影给盲人朋友，你还记得吗？ 那就是那个《终结者》，美国的那个大片儿，啊， 那么多的这个激烈的画面，那个很难讲的。 要不是那个时候我无知嘛，是。 你怎么讲呢？ 实际上， 我觉得那嘴都倒不过来，他那个画面变化很快，你要用语言来表述， 实际上 跟不上趟。我买 了这么一个光盘 啊， 大片儿，实际上是我想看，我并不知道这个盲人朋友到家里来 啊、 哦。这个盲人朋友从山东来了，然后我就给他讲了第一场电影，我说这可是中国第一次无障碍视听的电影讲述， 在你们家里头 啊，在我们家，是当时 第一次试、啊，肯定还是有很多， 哎呀，就 跟不上趟的地儿吧，起码 根本就跟不上啊。再加上他那是原文的 啊，英文版的， 英文版的， 你还得先翻译，然后再表述， 一边翻译字幕， 那脑子得多快呀、 啊！然后我觉得特别的疲劳，我说这完了，这电影没法讲。我说那当初没讲就对 了、这个、 我说这玩意儿根本就不能讲。哎，讲完了，我赶紧观察他，我说看他到底怎么样。哎呦，鼻头脑门全是一颗一颗的汗珠， 听进去了，入戏了。 他还在那里边，这个我是不理解的啊、 嗯、 然后呢把我抱起来在地上转，那两只手跟水洗的似的，他紧张啊 啊 然后他跟我他说，这是我三十多年以来最快乐的一天，我就特别特别的震惊。他说你这一讲啊，你就把那个声音和视觉连一块儿了，我就跟看见一样啊。他说这就是电影啊，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感受过电影到底是什么，太棒了。我就傻了，就像一个重锤咚敲了我一把，原来如此。盲人朋友他们有很强的感知力， 嗯， 也就是在我那么凌乱的乱七八糟的毫无章法的这种描述当中，他能把声音和视觉对在一块儿，我当时就有信心了。我说盲人朋友能够欣赏电影，他是可以进入电影的，关键看你怎么讲述。 王伟立，新木影院创办人，为盲人朋友讲解电影300多部，曾经是中科院科研人员，2003年开始全职为视障人士提供服务，希望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同时，照亮明眼人内心的盲点。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王伟立。2005年5月，王伟立的新木影院在北京市西城区鼓楼大街的一个小四合院里正式开张了。王伟立和他的志愿者除了给盲人朋友们现场讲述电影之外，还会把一些电影讲解录成音频，供更多的盲人朋友们来欣赏。 就每周一场电影，我觉得我们都觉得每周一场电影都不算多，因为他需要这些东西。中国有1700万的盲人呢、啊，他们都应该成为电影的观众，那我当然要做这个了，就一直就讲到现在。 现在的频次能到每周一次？ 基本上每周一次啊、不包括社区的，也不包括这个盲校的， 啊，我们现在还服务全国100所盲校，为他们提供这种电影讲述。 嗯，也是做成光盘。 做成光盘 啊， 还有我们的语音图书。 哦。 嗯，这个他们很喜欢。 一直做这么多年，就跟残疾人、跟盲人相关的这些事儿啊，我不知道您这个后来的资金是怎么运作的。就刚开始都欠钱了， 这个、 不是吗？ 是的，实际上这个公益的这个事儿，它的资源是来源于社会的，然后我们提供专业的服务，再回到社会去，这里边就牵扯到我们的理性公益和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理念。 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这个公益这一块，它应该是社会的东西，你提供的服务也应该是产品化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将来你会企业购买。政府购买它才能实现啊！你不是靠一片热心，你就能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完全不是的。专业服务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盲人来讲，它就更要有专业特性，可能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操作的模式。再一个呢，就是你提供服务的时候是在尊重他的人格价值的这种前提下，为他提供克服他障碍的产品。 我就是做一个产品，只是他的服务对象是这些盲人朋友而已。我不是说因为我做了特殊的产品，我就要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那个的。其实去特殊化是您的目的。 对，他需要的是什么？他需要是克服这种障碍，他跟你是一样的。 嗯， 这样才对他的人格是完全的尊重。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平等意识，帮助不是包办。那么在我们热心爱心做公益的时候，往往就会经常有时候去包办他很多东西，这是不对的。关爱他不是溺爱他， 他自己能干的事儿就不要替他干了。 对对，要给他机会，让他自己增长他自己能干这些事情的能力。然后呢，理解他又不等于是认同，他可以有他的选择和他的想法，是对他人格的一种尊重。他是一个社会人，如果我们不能提供专业的服务、产品化的这种服务，他无法逾越他的障碍来走进社会，成为一个社会人的时候，那他就是一个残疾人。他不是社会人，但是这个责任不在于他们。 嗯， 这个责任在于我们是明眼人，在于我们社会人，是因为我们心里边有盲点。 嗯， 或者说我们有心盲。为什么助盲我们会坚持下来这么多年呢？有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事儿。实际上我们在为盲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擦亮了我们内心的盲点。 怎么讲？ 你看，我们从来没有让自己长时间的闭过眼睛，你能蒙三天吗？ 不能。 为什么？ 害怕。 害怕。那如果有一天你这个眼罩摘不下来了，你能活多久？你告诉我。 不知道，不敢想。 根本就不敢想。你还能做你喜欢做、你善于做的事情吗？ 应该不能。 对了，那在这个前提下，你想过盲人要面对多久吗？他要从现在开始每一分每一秒的延续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那问题是，您作为一个明眼人，你怎么就那么体会的深刻呢？ 就是体验呢。问题就在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转过视角，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认真的体验过。我们的体验只是蒙上眼睛捉迷藏、藏猫猫，这个在游戏化的心态的作用下，所以我们不会对盲人有什么理解。当你换一种方式，你不是游戏而是生活的时候，就刚才我说的，你能坚持多久？ 您是不是做过这样的类似的体验活动？ 做过。 不光是您自己，还请别的 人。我们给明眼人设计了一个成长项目，叫假如给我三天黑暗，去对应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当然这里边有很多事情我们都要去思考。 嗯， 海伦凯勒作为一个又聋又盲的人，他是如何成为海伦凯勒的？那么这三天光明是他给他自己的吗？我们明眼人何尝真正的给我们的内心三天光明过呢？正因为我们没有设身处地的去用那么相应的一段时间去体验过他们的这种障碍，所以你就不会设身处地去想真正的换位思考。 你这个活动挺有意思的，是有多少人体验过？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最早是我们到一个学校，到一个中学初中生上午体验，然后吃饭换波体验， 就给他们戴眼罩是吗？蒙着眼睛。 眼罩。这些孩子们当时受的冲击挺大的， 有的干脆就急了，甚至于写作文的时候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忙就忙呗， 什么意思？ 干嘛让我体验？ 哦， 他内心他受到这种伤，这种冲击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孩子呢，就是，哎呀，对生活的那种珍惜呀。后来呢，我们就在我们的院子里做了一次这个"假如给我三天黑暗"的这个大一点的活动， 嗯， 准备做三天， 嗯， 但是没有做三天，只做了两天，因为这个做三天的话人受不了。我给你举两个例子， 嗯， 一个大学生女孩，她当天啊，也就第一天，她就晚上之前到学校，因为学校有事儿，然后她就摘了，在院子里这一摘，哗，这眼泪就出来了，眼泪止不住。这孩子就说一句话，他说能看见真好。还有一个11-12岁的小孩，他还摘下来眼罩，回家还吃了顿饭，跟爷爷过生日，然后又回来再接着继续体验。到了第二天结束的时候，他把他爸他妈都叫来了，在眼角膜捐献的那个表格上签字。从此以后这个孩子孝心大发，给爷爷洗脚，原来是趴着写作业，现在你想让他趴下都不可能，一定做的鼻管流直， 特别知道珍惜了。 知道了，就是他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假如给我三天黑暗，他会去思考一些他从来不想的问题，因为他没法想，第一没有机会，第二他没有这心态，他怎么可能在那个角度上去思考他是谁呀？我们现在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在那儿，很多人只是知道它写在那儿，跟自己没有关系的那是。但是当你真正的蒙上眼睛，你去感受一天盲人朋友的生活的时候，你回过头来再想那句话，如果有人把助盲做得很专业，是不是就会有人把养老做得很专业呀？是不是还会有人把环境保护做得很专业，把健康做得很专业？那么所有的受益人是不是都是我们自己啊？盲人朋友的贡献，他们用这种疾患，用这种病痛，为我们明眼人的健康提供治疗的依据，使我们很多人不会再致盲。我们的医学的进步，他们是要承担的，他们要承担一辈子的。你去同仁医院去看一看，各种年龄，各种人物，那个在病室外边那种痛苦，那种治疗的时候那种焦虑，你去一看你就会知道，哎呦，我是多么的幸运啊。回过头来面对盲人朋友，我们做了什么？ 正是这种对盲人朋友生活不易的感同身受，让王伟立在助盲这条路上一走就是十几年。他坦言，在帮助盲人朋友的同时，他自己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这中间他又有什么样的感悟呢？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和我一起继续对话王伟立，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妈妈了， 有陈科难遇的病人